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吃海参得健康，驼毛背得温暖。这里是鲜芋仙海参，仅此一天的专档节目。大家好，我是可薇。 大家好，我是玉斌。最近啊，老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马上就是小长假了，鲜鲜海参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带个大优惠呀？还有朋友说，购物节目也应该与时俱进了，这个时候做海参活动再合适不过了。 确实，秋冬进补选择海参食补的家庭是越来越多，只是今年和往年不同，今年秋参紧缺，刚刚上市就价格飙升，再加上现在又是过节馈赠的销售旺季，我们也是一直与鲜芋仙厂家积极谈判，看能不能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福利政策。 那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地中海一级品野生海参鲜芋仙的品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是的， 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108，立减1200块钱，只要799元，而且只要订购一盒，听众朋友您听好了，是一盒就多送一床5斤重的驼毛背，等于说花799元，不仅可以给身体3个月的营养滋补，还有一床会员价680元的驼毛背免费赠送。活动只此一天，明天不再享受。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哇，不用我多说啊，您都应该知道今天的优惠力度有多大了吧？订一盒海参就送一床应时应景的驼毛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海参福利。 是， 但也因为成本太高，只能举办一天，所以听到您别错过，记住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有朋友说啊，700多块钱就是我们全家人吃顿螃蟹的钱。今天能吃上3个月的野生海参，这野生海参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呀？ 虽然说了千遍万遍，可每档活动我们都会详细介绍鲜芋仙的海参，目的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心。鲜芋仙的海参呢，与普通食材不同，它是生活在深海里的野生海参，是以浮游生物和海藻为食的，每年会有夏冬两季的休眠，因此啊，体内需要储存大量的稀缺营养物质。 那考虑到下半年节假日多，想要馈赠亲友的，又或者是秋冬进补给家人吃的，今天的优惠一定要把握住。因为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花799块钱，不仅可以得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一盒，而且还有一床会员价都要680块钱的驼毛背免费赠送。 是， 想想看啊，这700多块钱就是过节请朋友吃顿饭的钱，给全家人买次螃蟹的钱，就是给爱车保养一下的钱，但今天却能给家人去补充3个月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和16种的氨基酸，划算下来每个月200多块钱，这和平时买蔬菜水果生活开支啊是差不多的， 对， 但是营养啊却大不相同了，所以机不可失，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 看到手机尾号5841的朋友订购3套，说啊，之前一直在专卖店买海参的，婆婆比较信任百年老店，但是价格就是太高了，感觉这鲜芋仙的优惠啊比较实在。收货后呢，婆婆就立马泡了4头，品质啊一点都不输专卖店6000多块钱的，自己吃送人都不错。还有0951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啊，一直在等你们鲜芋仙海参的福利，今天订购一盒就送驼毛背，那肯定划算。还有3301-4678-0054打都是老会员朋友了，都表示订购一盒鲜芋仙海参就送一床驼毛背，真的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 不是从来没听过，而